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75集，再遇李曼。唐范慢条斯理地说完这段话，在刘村长即将发火之前，他又道：我们之前进来的时候，从地宫上层开始，就陆续发现玉石和金珠等各种财物，你还记得吧？ 不错，那些都是上次那帮蠢货死在这里之后散落的，我特意让人不要收拾，那又如何？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。我们进来之后，先不说钱三和其他人，就连尹元化都忍不住偷偷捡了一颗金珠藏起来，而你却一直在前面带路，即使看见了也毫不动心。若你现在是坐拥万贯家财的富贾，又或者是已经见惯了富贵的世家子弟，我也不觉得出奇。可偏偏你只是一名肩负了全家生计的农户。你弟弟说过，你媳妇早死，因为家境缘故，你至今还未续娶，也没有子息。这样的人会看见满地财宝而不动心？那分明是你当时急着想要将我们引入陵墓，所以根本没有去注意过这个细节吧。还有，我记得老村长临死前的那个晚上说的那一番话，最后他一直在说到处都有鬼。起初我以为他也只是惊吓之后产生的癔症，但后来仔细想想，他那番话也许是另有所指。因为当时在他身边的除了我与随州他们，就只有你了。让我来推测一下，老村长是不是早就知道你不是他儿子？你担心我们的到来会使得你的身份提前暴露，所以就以老村长家人的安危来威胁他，逼迫老村长自杀。不过老村长为什么不敢向我们坦诚？你是不是拿捏了他什么弱点？ 没错，他们还以为他的孙子，我那二弟的儿子，在县里的叔叔念书，实际上早就被我让人抓起来了。这个秘密只有老村长知道，我告诉他，如果胆敢将我的身份暴露出去，在我倒霉之前，他的孙子肯定会比我先倒霉。为了他唯一的孙子的性命，他自然要对我唯命是从。 这倒也说得通，但我不明白的是，老村长是刘大牛的父亲，他能看穿你的伪装并不出奇，但刘大牛的母亲弟弟为何都没有怀疑？ 哼，你也说了，我的装扮惟妙惟肖，他老娘年老力衰，眼睛不好使。至于他弟弟，那不过是个蠢货，三言两语就能糊弄过去。那一家子里除了那老头之外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我不是真正的刘大牛。哼，更何况那老头为了自己孙子的性命，反过来还要主动帮我隐瞒呢。 那就对了，李曼，好久不见，想来这段时日你应该过得还不错吧。冷不防被唐范点破身份，对方愣了好一会儿，伸手揪住他的衣襟。 你还记得我？ 唐范被他勒得有点呼吸不畅，身后双手又被人绑住，姿势有点狼狈，也就没法摆出淡定的风范了。怎么会不记得？你在狱中跟李林互换身份，亲手将自己的儿子置于死地。 若不是你，我儿子又怎么会死？若不是你，我如今还好端端地当着我的李家老爷，又怎会被你弄到如今这等境地，被迫流浪天涯？ 李曼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， 不仅完全看不出昔日的模样，甚至连声音都完全改变了。这世上总有一种人，自己失败了，非但不反省自己的过错，却总要将错误往别人身上推，总认为自己的失败是别人造成的。若不是你狠下心杀害发妻，根本就不会有今日之境地。 哼，他与我结发夫妻，有些事情总是避不过他。他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，只有死人还是最安全的。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打算杀了他？从前说的那些要和离他却不答应的话，只不过是借口罢了。 哼，是借口又怎样？唐大人，你这样生气，若不是张氏已经年逾五十，我还以为他与你有私情呢。 那李林呢？他是你的亲生儿子，虎毒不食子，你都能忍心下得了手？ 若我不用他来换，现在我根本就不可能站在这里和你说话了。也亏得他从小被他母亲教了一副迂腐模样，读书都读傻了，竟然会任由我摆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陈氏已经为我生下了儿子，我李家已经有了香火传承，那种朽木不可雕的儿子不要也罢。 汤范觉得跟这种人渣讲良心，那简直就是一种奢侈。若说之前在李家宅地里他还对张氏的死有所懊悔的话，那么如今再度重逢之后，唐范从他身上看到的就只有泯灭人性的邪恶了。又或者说，在他心目中，现在只有陈氏母子才是他看中的，至于张氏母子早就被他丢弃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唐范没有说话，李曼反倒问， 你还没有说你是从哪里认出我的身份。 很简单，我们出发前你对刘家老二说了一句话，你还记得吗？见李曼歪着头思索，唐范好心提醒道，你跟他说等俺回来弄一锅炖肉等俺回来，下点雪雪白的大白菜。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？ 这句话没什么问题，不过雪雪白这个词却明显不是来自洛河村本地的口音。就我所知，江南苏州一带就很喜欢用这个词，你千防万防也没想到自己在口音上露馅吧。李家虽然长居京城，祖上却是江南人士，很不巧我老家也在江南，所以一听就听出来了。李曼自忖那头已经将随州他们困住，便过来杀唐范他们。因时间充裕，正好他心中又还有所疑问，这才与唐范两人一问一答。此时听到这里，终于察觉出一丝不对劲儿。 你们既然早就有所怀疑，为何还要跟我下来？ 唐范面色古怪。先抓你一个人有什么用？你难道没听过一句话吗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早在唐范脸色露出奇怪神色的时候，李曼就有所警觉了。下一刻，抓着唐范与尹元化的两名手下惊叫出声： 太祖！ 却听得身后凌厉风声夹着杀气汹涌而至，李曼想也不想，伸手抓住唐范的肩膀，一转一转将他挡在了自己的身前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凛冽杀意漫天卷来，却又生生收住。只听得前方一声沉闷的撞击声，估计是对方被迫中途收势，导致反噬到自己身上了。李曼正觉得这人质真是好用之极， 还没来得及将手掐在唐范脖子上，冷不防自己后背就传来一阵剧痛。他禁不住惨叫一声，身前被他拿来当作挡箭牌的人已经不见了，自己手腕则被重重一击，登时酸麻的不由自主松开手中匕首。顷刻之间，情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李曼本来就是商人出身，身手不比唐范好到哪里去，否则也不至于先前拿个斧头劈人，力道也没掌握好。不过他那两个手下却比他厉害得多，面对锦衣卫的围攻还挣扎了好一会儿，才不得不束手就擒。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 双手被粗暴地缚在身后，李曼瞪着眼前的人不可置信。造化弄人呢，他刚刚才让唐范尝过的滋味转眼就用在自己身上了。一名锦衣卫走过去，将石门缓缓推开。在李曼他们的瞪视下，庞琦带着钱三等人大大方方地从外面走进来。石门又重新合上。方才他们所感受到的怪物将近的危险仿佛只是幻觉。随州亲手给唐范松了绑，关切道： 没事。 没事。 唐范摇摇头，便四下张望起来。从布置上来看，他们所在的这个大厅实际上就是拱侯墓的中心位置，中间那个棺椁正是安放拱侯尸身的地方。棺椁上面的花纹证明了唐范之前的猜想，这确实是一个先秦君侯的墓穴。不过因为这个正殿空间比较大，左右还有模仿墓主人生前居住的配殿，而李曼他们又只点了一根烛火，以至于这里除了烛火周围的一小圈区域，其他地方都很暗。身处其中，区明必暗，人很容易下意识地朝有烛火的地方去看。这样，当眼睛看向其他地方的时候，就会出现短暂的失明。随州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，事先藏匿在配殿之中，屏住呼吸，趁着李曼防备松懈的时候，一击得中。李曼虽然也想通了这一点，但他仍旧感觉到无法相信。他总自负于自己的安排，可似乎屡屡都栽在唐范手上。 这不可能，我们的人明明引开了你们，你们是怎么从那边跑到这里来的？ 随州没有搭理他，反而先望向唐范。唐范玩笑道： 因为啊，随阵府使英明神武，非尔等凡人所能揣摩。 随州眼中露出一丝好笑，但当他再转向李曼时，脸上已经恢复了冰冷无波的神情。 这座墓穴的布局，我们在下来之前就已经差不多知道了。 没等他说完，李曼就叫了起来： 不可能。 他说不可能，自然是有理由的。贵族下葬，为了防止盗墓，不说不能留下任何传世的资料，有时候还会杀掉帮忙修建陵墓的工匠，甚至像曹操，还会弄出什么72遗冢来，为的就是起到迷惑后人、彻底防盗的作用。虽然这样做不一定有效果，但反正从古至今，大家就是这么干的，小心谨慎一点，总是没错的。这座墓穴位于永后陵底下，知道的人都寥寥无几，更别说事先知道它的布局了。面对李曼一脸“我有文化，你少骗我”的表情，唐范耐心地给他解释： 我为官之前曾游学天下，到过陕西一带，那里有不少墓坑，据说是从前周王室的陵墓，里面的东西啊，早就被当地人盗挖一空，但葬坑与遗址仍旧在。我观察之下，发现那些葬坑的规制皆是大同小异。 永后陵只有上下两层地宫，这是前人明明白白写着的。宋英宗下葬仓促，也不可能再弄出什么暗道来。你虽然不是真正的刘大牛，但为了引我们下来这里，可谓煞费苦心啊。你说的话 自然不能全是假的，起码要半假半真。而钱三儿又没有说谎，那么结合你们二人的话，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。你们口中所谓的地宫三层，必然是另外一座王侯墓穴。于是我便暗中留了心，翻阅县志之后，发现此地乃是先前巩国旧址，属于周天子王姬之地，周氏清采一国。这样一个小国，一切规制肯定是模仿周王室而来的，连墓穴也不会例外。 所以你便将自己在陕西看见的那些周朝墓穴的布局照搬过来。 不错，但我毕竟只是照猫画虎，每一座墓穴都不可能一模一样，就算知道大致的布局，其间肯定也会有差错。譬如这墓穴中的那些机关，我们就不可能事先知道。但这个时候你帮了我们一个忙。 什么忙？ 我们下来之后发现这里只有散落的金银珠宝，却没有尸身。若说怪物连肉带骨头一起吞下，那还可以理解。但从钱三的描述里，我们可以知道，李逵他们一行人下来又与怪物搏斗，这中间必然经过一场恶战，所以我们经过的地方断不可能收拾得如此干净。怪物再如何凶猛，总会留下一两节残肢躯干。事有反常即为妖，这里必然是曾经被人刻意收拾过，为的就是引我们下来。 很合理。还有呢？ 既然是有意引我们来此，那你们自己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，总不能在这里先被那些机关暗算了吧。所以我与随州二人才会放心带人下来。 我记得刚才我要杀你的时候，那怪物就叫了起来。 嗯，钱三儿。钱三儿被叫到名字，忙不迭地从黑暗中走出来，狗腿地朝唐范讨好一笑，然后将手放在嘴边。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响起，正是方才他们听见的鬼哭声。李曼和他的两名手下睁大了眼睛。钱三儿挺起胸膛，颇有几分得意洋洋。 不才区区也不是只会偷鸡摸狗。 要知道他的口技在黄河帮也是一绝，否则也不会被师父带过来帮忙望风。虽说大忙帮不上，但关键时刻也不是不能派上用场的。这不，李曼他们就被骗了。事情其实很简单。李曼设计将随州一行人引开，准备逐个下手先杀了唐范和尹元化。但没想到随州他们早有准备，将计就计，通过那个想要引开他们的白莲教徒，反而摸清了这里的机关设置。加上原先唐范所做的准备，他们下来前就对这里的环境布局有所了解，只要稍微走一走，就不会再被那些障眼法的机关所迷惑。此时随州他们已经发现跟在后面的唐范和尹元化不见了。正如唐范了解随州，随州也同样了解唐范。他知道唐范肯定会想尽办法拖延时间，等待他们前去救援。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要如何相遇。所以随州就让钱三以口技模拟怪物的叫声，一路将李曼他们引入大殿。于是就有了先前的一幕。 我曾听老李说，你聪明过人，断案如青天。如今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先前我栽在你手里，也算输得不冤枉了。 他口中的老李，便是从前李家的管家，与唐范关系也不错。可惜后来却被活活烧死在了李宅里。